林卓廷，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好啦，嗱，頭先咧就好多聽眾，我唔知係咪因為大陸係唔係端午節假期咧，所以我哋可能內地嘅聽眾多咗，所以就多咗好多簡體字嘅留言。 而家幾多個人啊？而家我哋2300多，2400到。 係咯，咁估唔到我哋城寨可能要靠大陸嘅五毫嚟撐住呢個收視率咯，可能。 係啊，咁啊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啊，即係首先對收入嚟講。你應該歡迎五毛入嚟咯，即係話。 但係啲 收入，但係咧，大家如果唔係五毛就唔好理佢，即係由得佢喺度啊 ，spy on us 咁啊算啦。 同埋唔需要同佢哋誒多揮嘅，我覺得，即係嗰啲大佬即係口舌之爭嚟嘅啫。誒拗嚟都冇意思，其實。 嗯。 咁啊，頭先講翻我哋翻嚟就講下呢個即係資爆近料，你們應當悔改呢個問題。 係係係。 咁咧就比天國近料咧仲近啲，咁咧就目的咧。就調低了中國的信貸評級一級，就連帶香港都就受呢個內地評級下跌的連累。 嗯， 喂，據說呢個情況是未發生過的，即係話 香港不嬲都是最高級的 最高級的嘛，最高級 好正。 而且香港喺最而佢對香港個評級的下降，竟然不是因為 香港 嘅 原因 嘅本身的原因，即係包括我哋嘅經濟因素啦。我哋係即係嗰個過去嗰個嘅經濟增長其實是唔知四點幾噶嘛。 嗯， 即係過去一年咧，四點幾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成績。但係佢對於香港個評級嘅下降，竟然嘅原因係話咩咧？係因為我哋同中國太近啦，即係大家關係都太 唔 係 祖國好，香港好咩？ 係嗱，目的就否決咗呢樣嘢啦。 目的用行動證明啊， 唔係喎，證明呢樣嘢喎，因為。中國好，香港好嘛？而家係大陸撲， 香港撲， 係啦，證實咗啦，係啦。 咁咧就好多人就問啦，究竟點解穆迪會咁樣做咧？咁呢個陳茂波呢條契弟咧就撲出嚟扮專家咧，就居然咧就指責呢個評級機構，就話咁樣做咧就唔了解中國嘅乜乜乜 膚淺啊！ 佢話咧呢種機械式嘅一種嘅解讀咧，非常膚淺。 犀利， 咁我就想问下佢举出啲咩证据证明中国嘅债务系冇问题咧？呢个陈茂波 冇， 咁佢即系我哋而家直播紧嗰啲留言嗰啲五毫冇分别嘅啫，其实系个水平，但系佢收紧50万， 嗯， 人哋收紧五毫啫， 佢系大五毛啊嘛，大佬， 咪咯，一条咁嘅蛋散喺度噏两句擦呢个大陆佬鞋，你佢俾个理据啊，系咪先？如果你话目的唔啱嘅话。你話西方反華陰謀嘅話，你俾個證明出嚟 啦。佢就應該係我以我所知咧，佢就冇回應過穆迪所講對中國嗰個評級嘅下降係因為個債務問題。 係 嗱，包括地方政府 可能佢都唔知咩問題啊。 包括地方政府，包括企業嘅債務問題，因為係穆迪嘅最主要將中國呢個主權國評級下降嘅主因。佢淨係曾經回答過一個 point， 就係話啊，中國經濟增長過去六點幾咧，都算係幾好啦。 嗯，喂，而家 唔知边个肤浅啊？ 呢个肤浅就肯定系呢个劏房波啦，大佬，即系赚钱净系靠劏房去赚钱，都好想可想而知，佢嗰种嘅投资嘅技巧都好有限啦，同卖白粉啊冇分别啫，做劏房系咪都有啲好 primitive 嘅投资方法嚟嘅啫，系咪？你话大陆目的呢个机械式将大陆因为经济紧密程度，即系话中港之间嘅经济紧密。所以咧就機械式咁咧，因為要調低大陸，所以就調低香港嘛。咁個理據未免流於膚淺啊嘛，佢話人。好啦，而家其實係同個債務有關。好簡單，你講海航你知啦，即係郭文貴揭出嚟呢間公司，姚依林個女，黃岐山個老婆，就係咧據說就係呢個海航嘅大股東啦。好啦，一間省級海南省嘅企業可以不停借貸嘅。咁而佢嘅債務咧係天文數字嘅。但是他就落咗嚟香港攞咗攞曬啟德嗰啲地， 買曬係啦，炒 買埋而家謝青海呢間嘅呢個維理 Value Partner 呢間嘅基金，香港上市嘅， 哦， 係嘛？而家買埋德意志銀行，單一大股東。 嗯， 好啦，咁你話為呢個海航嘅債務危機，會唔會拖累香港啊？ 仲有 係咯，就係咁簡單。你話邊個膚淺啊？ 唔好淨係講海航，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你而家睇到咧，香港嘅財務機構咧，即係銀行啊，包括咧，係開始有跡象咧，係借貸俾中國嘅企業。 嗯，喺香港融資嘛， 融資。第二，依個目的我唔知有冇提過。 我想讲一带一路这个是什么货色呢？其实大家我们在这个节目里讲了很多次，就是想开我们的国库嘛。现在其实我想连目的都看得出呢，这个所谓中港的密切关系当中。 我想问，公开问一句，陈茂波聊扑街，你做了财政司之后上立法会公开交代，究竟现在香港的财政储备将来会不会用于购买一带一路基建工程融资项目的基金？你刚才讲的直接投资嘛，我觉得未开始。先是什么呢？将它搞出来，在那些吉尔吉斯、巴基斯坦、Colombo 那些港口那些项目融资的基金，然后呢香港政府就用我们的钱是这么买，是这么买，是这么买。这个就是我觉得香港政府为什么要找陈茂波这条契弟做财政司的真正原因。不是只是投资在广东省那些，我觉得。而是最先就是会什么呢？是买一带一路融资的金融产品。 是啊， 你上立法会交代啊。所以叫陈德林在上立法会交代啊。 现在目的机构呢所讲的中港关系那种的即是融合的情况带来一个这样的即是对香港评级的降低呢，其实你看到连他们都提得出了。你这一个今次的特首选举，即是说中国那个对于香港政治那个涉入啊，个深度的情况啊，其实连目的机构，事实上这一样嘢目的机构有讲的， 梗是有啦， 是不安的。 如果你 看 完 头 先我们讲张德江在基本法二十周年那番演词里面所讲监督特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是否爱国者和符合拥护基本法原则。你要记住，金融安全都是属于爱国者的范围的。那些财金官员如果他们的决策是不符合中国共产党官僚的利益，即是说可以 overrule 他们的决定的嘛。 即你 如果我是他们的，喂大佬，你两个人怎止着一条裤，着一条底裤啊。 所以穆迪嗰个评级咧，对于香港嘅评级下降咧，系因为睇正正系睇到 呢啲就系真系 bromance 啊，真系 正正系睇到你今届嗰个嘅特首选举当中，中共嗰个嘅涉入嘅深度，而带嚟加埋呢个一带一路呢个咁嘅宏大嘅计划，而对香港个经济自主权个担心。所以就将佢 唔使谂，我话俾你听，如果你好简单啦，你话将来如果香港嘅财政储备有其他嘅投资工具，喂，一带一路嗰啲咁样，你见到嗰个一带一路高峰会嗰扎人，一个成灰安，一个兆基，你咩？一个志雄咁样行喺阿习近平身边，然后你投资嗰啲国家啲基建，然后将我哋啲钱走去买呢啲基建融资项目嘅基金，咁咪即系抌落咸水海，顶你我哋香港人去分紧一带一路啊！而家系。有冇人公開交代過呢樣嘢？ 而嗰啲亞投行嗰啲啊，都唔其實係 你以為俾六十億嗰、那個入場費就完啊？香港我話俾你聽，嗰個冤大頭啊，嗰條數啊， 而其他 找極都找唔完啊！ 歐洲國家嗰啲埋咗班，但又唔科水噶嘛，其實結果就係我哋俾錢嚟就係 一定係啦，未到直接投資項目，而家都未必敢，因為咧太過 obvious。如果直接投資落去，即係用香港嘅財政儲備。他最先就會整 N 個呢啲咁樣嘅分出嚟。為什麼海航要買那些即係香港的 value partner， 即係青海嗰啲公司係有原因。最終一定是咧將香港的財政儲備大量將佢 channel 咗去呢啲項目嗰度，而佢個 portfolio 佢唔需要同你交代嘛，金管局。呢、這個黑洞嚟嘅，我覺得。 到最後咪虧蝕咯，一路虧。 係啊，一路虧蝕落去咯。 一路虧蝕落去咯。 喂，你諗到㗎？志雄哥同你搞基建，即係黑社會同你裝修。我不是说志雄哥黑社会啊，即是他的角色是啊，他曾几何时都是慈云山十三太保，好像是吧，即是黑社会跟你搞装修一样的嘛。 陈慎之的弟弟是吧， 他陈慎之好像十三太保的嘛。 十三太保之首、啊。 之首嘛。志雄哥就 是啊，志雄哥就是他十三太保的成员。然后隔离就是邵基，这边就是陈慧敏咁咯。即是那些哈萨克、吉尔吉斯同埋嗰扎，你见到那张相好好笑的真的。一起在傍住習近平那些、跟住隔離嗰個雙方紅棍就普京、 普京有去咩？ 有一帶一路高峰會 有啊， 坐喺度彈琴啊嘛， 我係啊，走曬音啊，那個琴， 個琴走曬音就搶曬 flow 啊嘛，搞到習近平冇曬面咯，係。所以你諗下，即係香港人你話幾撲街？你而家你以為俾六十億亞投行嘅收工啊？第二，中國嘅債務危機問題，而家目的係首先，你諗下目的喺大陸咁多生意。他搲爛塊面，點解啫？喂，佢犯不著噶喎。 但係、 你唔好以為外國啲評級機構嗰啲金融財經專家好有 integrity 先得㗎，全部都係揾食嘅啫嘛。佢哋其實佢哋同陳茂波嘅分別係智商，唔係道德嘅分別。 是智商的分別，即係外國啲財經專家嘅智商係比陳茂波高好多，但係道德水平係同屬咁低嘅。咁所以佢係唔會，如果佢唔係因為有一個特別原因，佢唔會 upset 共產黨。 因為佢都驚揾唔到食， 佢都知道佢大鑊噶嘛。其實係咁好明顯，就係佢見到嗰樣嘢，佢冇辦法同啲客交代啊嘛。 咁係更加證明真係已經係好大鑊，佢先至要咁講咯。 喂，同埋呢個 係好大鑊嘅， 同埋呢個鑊其實坦白講已經呢個滾傳咗幾年啦， 好多年啦， 目的已經係咩啊？是拖到冇辦法再拖的情況底下先至降你級嘅啫嘛。 老實咁講，講緊中國的地方債務咧，我諗我淨係睇依方面嘅有關嘅報導同書籍咧，有十年啦。即係講中國嘅地方債務嘅問題咧，已經係講咗十年噶啦。不過而家都未爆，所以所謂嘅資爆咧，唔係嘅意思係嘣一聲爆。你但係我又咁講，雖然講咗十年咧。咁但係我又對中國共產黨好有信心喎，好有信心係咩呢？個情況係唔會改變㗎。即係佢個成個政治制度同經濟制度係唔會改變，所以資爆呢嗰種嘅爆發呢係即係會陸續浮現，或者嗰個問題會越嚟越惡化，只會向呢個方向發展。 但係佢唔係我哋好多年輕人所講嘅今日起身資爆，聽日共產黨就消滅，然後中國就會重新再嚟，唔係咁嘅其實。大家唔好傻，真係嘅。資爆是一定會發生，但是呢它的形式是什麼呢？是會用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機、股市危機這樣出現，然後共產黨會不停用行政指令的措施去暴力救市，結果它每一次暴力救市又會令到危機加深，亦都將危機推遲， 將自己的制度更加打爛， 將那個制度的成本和政策下一輪干預的成本又再提升，結果的話它的時間可能是講緊幾十年的。其實很簡單，我就是說你看日本日經指數暴跌1992年，大佬，而家你諗下，如果你喺90年代日本買樓，你真係撲街啊！供三代都未供完，係咪？而家啲樓平到咁，係咪？所以點解咁多香港人過去日本開嗰啲物業代理咧？我今日睇蘋果嘅訪問，有條友做物業代理喺日本搞下搞下開埋茶餐廳添，係咪？因為多客佢話最好笑係咩啊？多客多到咩咧？就係咁個記者問佢：咁你茶餐廳嗰啲黑白淡奶點嚟啊？日本冇得賣嘅喎。佢話佢啲客過嚟嗰陣時幫我帶過嚟， 都夠可以夠， 都可以夠佢營運三間茶餐廳。 係， 即係你諗下，你喺六本木山買個 apartment 啊，好過喺天水圍。個價錢同埋喺天水圍買個單位差唔多。 喂，但係你而家， 但係你諗下，佢跌咗幾多年啊？20多年啊！ 喂，你一講起樓咧，嗱，香港咧而家真係瘋狂超越嗰個所謂嘅嗰陣時係咪97最高峰期啊？ 97咪嚟港城咯， 係嘛？97最高峰期 嚟港城。 乜咧？因為咧上個禮拜五啊，係咪禮拜五啊？今日係禮拜 二， 今日禮拜二係啊，長實嗰個樓盤啦， 係長實喺荃灣個樓盤叫暖 海之 暖啊，海之暖 乜暖啊？真係 真係25， 真係都唔知乜暖啊！ 超額認購，因為咧佢好似得400多伙，但係咧話認購咧超過10000，超過咗10000個認購去認購依400多伙啊。 係， 然後跟住咧，佢其實嗰個嘅實質嘅尺價咧係大約16000。 荃灣， 荃灣， 荃灣西啊， 荃灣西啊，16000多尺係唔係個建築嗰個嘅單位價？係講實用。啊，唔係 建築面積， 建築面積個價， 即係實用更高， 更高。咁啊，所以咧， 17000到咯。 喂，大佬，你真係咧嗱，話我聽嘅新聞嘅時候咧，就據說咧就話咩咧，就話有好多老豆老母咧，真係驚自己嘅仔女咧上唔到樓咧，咁啊，所以咧就將佢自己嘅血汗錢就做嗰個首期，阿仔你供啦咁樣。咁如果真係萬一咧，我都話啦，嗱，你睇呢個目的所講嘅嘢，你睇到香港而家個樓市嘅瘋癲程度，我哋話中國嗰個債務，無論係中央與地方與企業嘅債務，我哋唔知幾時爆，冇人估得到。但係如果一爆咧，而家以香港同中國嗰種嘅攬住嘅情況咧，就真係隨時係攬住死， 已經係 攬住爆喎， 已經係啦。其實膚淺嗰個係阿陳茂波啫嘛， 其實係會攬住爆嘅，大佬。 其實係人形蜈蚣咁啫嘛，而家亂埋咗噶啦，已經。 你諗下好簡單，你是但揾個記者，每一次我睇嗰啲電視新聞訪問，擺排隊買樓嗰啲，邊個唔係講國語嘅啫？另外剩翻嗰個就係幫個仔買噶啦，係冇正常人買嘅，一係就大陸人，一係就幫個仔買。係乜？仲要你要記住啊，佢哋唔係入一張嘅，入一張抽唔到嘅。入好多張飛嘅要，係啊， 咁咪你超額咁多大佬，廿幾， 佢隨時係揾好多個人入飛嘅會，即係可能係動員曬所有人去入嘅係，可能係譬如一個買一個單位，可能入10多20張飛， 咁所以嗱，你而家香港嘅樓市 咧，咁你話咩雙辣椒 已經係瘋狂超越九七咧？咁你睇到咧，究竟呢一個係一個正常現象啊，抑或係不正常現象咧？即係大家判斷。我自己對香港樓市咧，我講真，我係好膚淺嘅。我即係比較同阿陳茂波嗰個 terms 一樣，好膚淺就係咩咧？即係如果你而家係有層樓。我就覺得你唔好放，唔好因為話啊要好高好高咧，你永遠唔知幾時爆。第一，但係咧，你如果而家選擇入市咧，就話你作為老豆老母咧，就驚個仔咧上唔到樓咧，咁我就真係勸你三思啊！因為點解咧？你即使出咗嗰個首期俾佢之後咧，如果係 佢供唔起嘅， 佢供唔起咁點？嗱，即係點解我會 有供屋都供唔起？我話俾你聽， 你而家睇到香港嘅經濟跡象喺邊一度咧？其實全球而家開始進入一個叫加息潮，開始雖然好緩慢，雖然好緩慢啊！第一。第二咧，我就唔係經濟咩嘅分析師，所以但係咧就聽阿蕭生講咧，佢就話對於香港嗰個貨幣咧，就睇到咧而家嗰個貨幣嘅情況，香港咧就係開始進入疲弱，疲弱，咁啊已經進去到咧叫七點八邊緣，即係中點位啦，中間啊嗰個位咧。佢話如果嗱呢個我真係唔識啊，但係大家自己去推敲一下，就話如果香港個貨幣開始疲弱嘅話咧。去到 7.8 呢個位置的時候就會有很多港元就走資金走了、就資金走了、這一樣嘢咧，亦都會係影響嗰個樓市咁樣。 但係相對，如果內地資金繼續流入咧，即係同流出的嗰個對沖咗咧、會唔會其實都會頂得住個樓市喺高位 呢？這個咧嗱。中國的錢繼續流入，這個情況會不會持續呢？真的沒人敢包。 我覺得它內部的經濟危機越大，它的錢持續流出越厲害，是 吧？ 你看到它現在海航這樣去德國啊，周圍全世界去買東西，我覺得是有原因的。就算國企有國企買、普通廣東省的居民啊，杭州居民走下來香港買，我想背景原因都是一樣的， 不要揸人民幣， 就是它覺得人民幣和國內資產會有問題咯，係啊，同埋唔好話升唔升值啊，係會爆煲啊，其實係。 即係比起人民幣，人民幣 就算比起大陸樓，比起大陸樓嚟講，佢買香港樓佢覺得保值啊嘛，係嘛？大陸樓出事嘅機會仲大啊嘛，咁所以變咗，我覺得佢係會持續會流出嚟嘅喎，嗰啲錢係，除非去到一個地步，就係以國家安全嘅理由，好似當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馬哈提爾所做嘅嘢咯。 呢個唔 你用外匯管制咯。 你 exactly 講咗一點啊，就係因為中國有個政策風險喺度。因為中國要改政策咧，係嘣一聲就可以改。 因為佢有制度自信啊嘛， 係有制度自信， 即係乜 Q 都得， 係乜 Q 都得㗎。 係啊，十三太保嚟㗎嘛。 即係你而家同張德江話佢乜嘢權，乜權都有咧，都係一樣㗎。佢説了就説， 隨時火星殖民都得㗎。佢係咪火星個行政長官都係佢委任㗎可以？二營嗰個皇后都係佢委任㗎。系嘛？二營嗰個蛋都歸佢管 ，check 下睇佢愛唔愛國啊！ 係，冇錯啦。咁佢講，佢講就得噶啦嘛。而家佢嘅大到一個地步， 唔係，但係個問題咁，我覺得未嗰、那個嗱，陳茂波所講嘅膚淺論咧，好快會證明咧，佢係仲衰過聖誕權嘅。當日曾蔭權就話聖誕節之後就會復甦啊嘛，所以就變成聖誕權啊嘛，又係鬧嗰啲二流分析員啊嘛。總之呢啲 please 登共產黨嘅嘢咧，都會現眼報嘅。其實，你諗下第二個問題就係話，除咗內地嘅企業，頭先你講過啦，香港融資啦，係嘛？如果大陸嘅債務危機令到銀行會收遮，呢個可能性好低。個原因因為共產黨會逼嗰啲銀行繼續借錢俾嗰啲企業，因為佢唔係除咗企業同佢哋官商勾結之外，第二就係佢保住個就業。呢、這個先係共產黨所謂國家安全嘅問題，就係如果你睇到嘅，其實曾幾何時東北嗰啲企業全部都應該執曬佢啦。最終點解唔使執啫？因為個就業問題啊嘛。記唔記得上次兩會咪黑龍江嗰、那個省委書記話搞掂咗，結果啲工人咪佔領鐵路咯。佢哋勇武過我哋喎，佢佔領鐵路喎，佢唔係佔領馬路喎。係 啊， 係嘛？咁咪即刻磅水咯。 所以咧，嗱， 所以佢唔敢收遮，你明唔明？佢啲銀行 呢、這個就係嗰個危機啊！就係、是、我就話我對於中共好有信心嘅意思就係咩咧？ 佢一定會爆， 佢係一定會爆。 唔係，佢一定會用盡方法將嗰個爆推遲， 推遲， 然後用行政指令、用官僚行為去干預嗰個市場，去令到佢唔好而家爆，唔好而家爆。可能即係話阿温家寶印咗60,000,000,000人民幣，好啦，跟住到阿習近平啦。暴力救市，然後咧佢就推住喺就唔好我呢十年裏面爆， 係唔好關我事， 係啦，即係等於傳水波一樣啦，就傳俾下一個李元朝也好，汪洋也好，邊個也好，就傳到俾佢啦。好啦，到汪洋要去解決嗰個問題咧， 亦都嗰個問題已經無從解決㗎啦。其實佢再又係用一啲措施，又係將佢向下推 咯。所以咧，本來咧，即係如果西方嗰個經濟體系咧，你就寧願佢爆㗎嘛。有啲嘢咧，即係寧願早爆好。 但係都慘㗎，你睇日本同西德咧，爆完之後咧，係好耐好耐之後先復甦 嘅。好耐好耐，但係咧， 甚至日本 中國嗰個自爆咧，係會係大到一個地步咧，係好可能咧，係成個世界冧。 是啊，可能是全球性的问题的，如果中国一爆就一定会是的、 啊、 所以我觉得就知爆是一个就是跟我们期待这个耶稣会再临是一样的，其实他一定会回来但不知道什么时天国是会近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时末日审判不知道什么时， 但是香港现在这样的形势呢，我会觉得如果知爆一旦发生呢，可以说香港是首当其冲，即是应验了这 个后果。我可以说 董建华所说的 最恶劣的 中国好香港好，下一句是中国爆香港爆， 香港爆更爆中国爆香港爆紧。最主要呢就是说，你如果香港将来面对那个金融危机的时候，它没有一个自主性的金融和公共政策，这个是最危险的、嗯、我觉得。即是说它是受制于爱国者和国家安全和拥护基本法这些规条、 嗯 嗯、它不可以按照市场规律去做事，它要效法大陆那些暴力救市的、嗯、我觉得一定是将来、嗯、甚至什么呢，我觉得如果去到一个冲击到港元的危机什么呢，就是乘机和美金脱钩和人民币挂钩、 嗯、 这个我觉得就等于当日我们兑换军票一样了日治时代、啊、你香港资产即刻大幅贬值、 啊 啊、这个就告诉你，就是叫做什么哪吒自己削骨还父削肉还母之后救这个祖国了、 啊、所以呢即是说呢给大家 听呢这个就是最扑街， 陈茂波这支蓝去执行、啊、 就是最扑街了，我告诉你、 啊、如果是 喂黄东升都讲过的跟人民币劈、啊、 如果世良你这样讲呢，我会觉得香港越来越多有资产的人呢，就会咩呢，就会持有美金， 唉，唔好再揸， 就唔再揸港纸啦， 嗱，正常噶，我觉得 系啊，我所以我相信咧，即系话呢一样嘢亦都会，究竟呢一种嘅所谓持有美金又放港元嘅时候，对于成个香港嘅楼市经济会如何影响咧？啊，呢、這个亦都系一个因素嚟。咁所以咧都係講嗰度啦，即係話大家千祈即係用翻阿李嘉誠所講嘅，大家量力而為係嘛，即係量力而為，就千祈唔好夾硬嚟啊！ 嗱，同埋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始終咧，如果你睇嗰個樓市，即係好多人根本已經冇力去投資樓市， 嗯， 真係嘅，即係一個正常嘅香港家庭，即係你話除咗即係，其實我都唔係好明嘅啲父母嘅心態，可能即係我唔係父母啦，即係個仔已經三十幾歲讀完大學。仲要個老豆老母去俾首期幫佢買層樓、 嗯， 甚至佢根本上買咗之後，佢都冇能力供得起。 嗯， 即係咁啊，何苦呢，即係咁細個就已經去，即係將個資產，即係 除非你成 變成一個債務啊，將個債務危機壓住你嘅人生。 嗯， 其實你咁樣真係為咗你嘅細路好嘛？即係我真係我唔係好明嘅，其實真係、嗯、可能真係苦心就係咁嘅意思啦。 嗯， 係咪？但係即係你諗下，你調翻轉，你係 create 咗個債務俾佢。 係啊，係啊，係啊。唔係，但係細路呢個講法係好好 嘅。但係好多時又會咁噶嘛，即係可能一紮朋友或者家庭嗰啲，你個仔有冇樓啊？咁樣跟住佢話冇，咁覺得好。 佢為咗自己面子咯、 啊，可能都有呢啲咁嘅少少。 喂，咁你大佬住去嗰啲荃灣西係嘛？ 嗯， 海 萬六米尺 蟹之鏈 啊，蟹之鏈嗰啲，咁你又覺得好有型咩？ 唔緊要，有樓就要型噶啦，所以啲名字要改到咁型咯。 啊，個名好型啦！ 哇，我入咗海之戀啦！哇， 而家變咗嗱，曾幾何時嗰啲就係叫做君臨天下啊，呢個咩啊嘛，王啊、帝啊嗰啲咁嘅嘢噶嘛，要 咩豪庭啊、 豪庭啊嗰啲，而家就變咗文青喎， 係喎， 係啊，係啊，即係好明顯就溝嗰啲咁嘅，即係文藝青年就等佢滾啲老豆老母俾錢啊， 冇錯， 所以就海之戀喎，就 係海之戀啦，咁就。所以怪不知道原來咁多老豆幫佢買，就是因為啲仔阿爸，我想要呢層樓啊咁樣咯，可能 佢唔買，我覺得亦都係咩咧？個老豆老母點樣說服自己咁做呢，就係嗱，遲啲都會再升嘅，咁咧就俾個仔住住先。如果賺咗嘅話，我咪當投資咯。 係， 即係佢自圓其説個方法都係咁嘅，其實。 嗱、不過咧就咁講啦，陳德霖啦都勸大家都開開聲啦，陳德霖即係話喂，但樓市係。已經進入一種，即係佢覺得都是一個幾 邊緣的狀態啦，咁樣即係提醒大家咧，即係你 唔會嘅，因為你過去每一次咧，大家都話喺高位高位啦，都跟住又再升高啊嘛， 係啊， 跟住又話唉到啦到啦到啦，又再升高啊嘛，所以爆啦爆啦，咁我成日覺得咧，而家資爆似咩咧？似嗰啲大衛教派定嗰啲等 UFO 教派嘅，即係話一齊上山頂咧，等個即係 UFO 嚟接佢哋。 係係係。 通常呢啲咧教主咧，通常都會不斷咧。即係講緊 UFO 教啲教主，唔好打對號入座啊！唔係香港嗰啲啊，咁嗰啲 UFO 教主咧，就係、是、永遠都要有條底咧，去將嗰個嘅 UFO 唔嚟咧，去解得通先得。我成日都好服佢哋嘅，真係。即係你諗下嗱，佢次次其實基本上冇 UFO 落嚟噶，但係嗰啲友又會下一次又會同佢繼續去等嘅喎，其實。即係等於嗰啲宣傳資爆係一樣嘅，我覺得。话爆话爆话爆又冇爆，话爆话爆又唔爆。 话高位话高位，见顶见顶又唔见顶噶。 系咯， 啲楼价。 即系用乜嘢说法可以令到佢每一次都紧相信你会，即系呢个资爆会出现？ 嗯， 其实我哋讲咗好耐嘅，我话你如果睇翻经济史咧， 系啊， 其实中国资爆咧，明朝发生过一次，清末发生过一次，但系嗰个清末嗰次都成九十年嘅，真系。 所以90年，你咁讲就咪正正证明系会发生噶，曾经发生过噶。 是不是，即 是看看几时几时发生。 明朝很多人以为努尔哈赤打得，以为满清好打，所以就明朝就因为杀了这个袁崇焕和这个吴三桂，还要加上我们最简单的就是归咎于女人的陈圆圆嘛、 啊、 所以就满清入关、 嗯、 其实明朝崩溃是财政崩溃嘛、嗯、因为明朝其实已经用了很多白银了嘛，当时全球贸易的嘛，参与、啊、就是由那些丝啊青花瓷运去欧洲啊这样的嘛、嗯、其实因为那个白银短缺啊，其实是令到明朝的公共財政出了很大問題、 嗯、 然後跟住咩咧，就係出現了李自成嗰啲嘅士兵叛變， 嗯、 出不到軍響啊嘛， 嗯、 政府冇錢啊，其實係。你如果你對今日中國的情況就不同，我覺得、 啊、 真係呢、这個雖然我哋不喜歡共產黨嗰套管治模式，但你都不能不服嘅，就係話佢係對整個政治學的一個很大的挑戰嚟、 嗯， 甚至係經濟學。 嗯， 我哋以往讀書就係讀咩咧？要按照經濟原則去做嘢，咁、 嗯、 咧個公共財政就穩健喎嘛。但你見到共產黨全部都唔係嘅喎，佢、 嗯、 一樣掂嘅喎，個高速經濟增長係咪、 嗯、 用官僚唔用市場？咁我哋細個讀書就話官僚就腐敗啊、尋租、rent seeking 啊呢啲咁 嘅， 咁佢係有啊，但係佢又實現到經濟增長喎、 啊。 還是嗰啲係篤數篤出嚟嘅咧？嗰啲經濟 嗱咁你實際上我諗，就算你幾唔中意共產黨。我哋都感受到佢嗰個呢二十年嘅經濟發展噶嘛、 嗯， 但係一部分人啫，即係嗰個貧富懸殊係好嚴重嘅， 係可以咁講， 係咯。 但係佢整體嗰個經濟總量係增加咁啊、嗯，一路增加緊噶嘛喺度，即係佢成個經濟活動啊。 嗯， 不過都係嗰句就係話咧，其實咧連共產黨自己本身都唔知幾時爆，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呢一個嘅人民就更加因為受到這個政權的宣傳，就是覺得、啊、現在挺好。 我現在身邊很多朋友都是時不時上大陸，他的感覺是良好的、 哦、那你去上海也是感覺好的、 啊、但我說就等於一個極權政府的冧當是突然之間去到那個 tipping point 一出現的時候、嗯、連極權政府自己都估不到那一刻是突然間來的、 哦、通常都是的。法國革命、法國大革命其實發生的時候呢，法國的經濟是不差的、 嗯、 它不是發生在民生凋零，我們經常都讀壞書，經常以為末代皇帝爆發農民起義、嗯、就因為那些皇帝荒淫。其實我覺得皇帝荒淫跟那些農民起義有什麼關係？ 要有道德言說嘛。 我知道，但皇帝喜歡搞女人，其實跟李自成起兵有什麼關係呢？是不是 陳圓圓嘛，說 不是，通常都是這樣，皇帝荒淫就不理朝政， 不理朝政， 那大哥你由朝到晚搞女嗎？那你連上早朝都沒有時間，即是你由朝到晚都是荒淫的，其實是那不可能吧，這個有違我們常識，真的。但你永遠都不會進步，我們學的東西全部都是愚弄人的嘛，其實、嗯、就真正的原因就是那個中國出現資爆的時間是很長，因為它的官僚行為是阻推遲個資爆的速度、 嗯、 第二它有一個很龐大的國內市場、 嗯、 你看到其他經濟崩潰都是一些外向型的經濟、 嗯、 甚至是以出口為主導的經濟、嗯、譬如日本譬如韓國、 嗯、 即是在這個亞洲金融風暴之後，但中國不是嘛，它靠個 domestic market 可以頂住噶嘛，同埋佢頂住好耐喎。 domestic market 是幫佢頂咗好耐嘅。 你見到的而家其實佢的經濟增長慢慢慢慢去 shift 嘅話咧， 佢出口嗰個強勁嗰個時代已經過去咗。 嗯， 好多時間係轉內需啊嘛。 係， 內需啊！你而家見到佢搞咩電動車啊，嗰啲全部都內需嚟㗎。 嗯， 出軌道口啊，比亞迪嗰個車設計得咁鬼曳，香港嘅的士都唔肯用啦。 呢個肯定係佢講又講咗幾年㗎啦，即係建立內需市場呢樣嘢都講咗幾年㗎啦。但係呢個內需可唔可以即係市場嘅建立，可唔可以 support 到佢呢一個而家嗰個即係債務嘅危機咧？咁樣呢個又等專家評論啦。